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48章，熟悉。 话虽如此，但李琴叔还是被原子峰激起了男人的血气方刚。机车开到40码，发现没那么恐怖之后，又想尝试一下风一样的滋味了。其实机车挺好学的，特别是对于李琴叔这种善于用脑的人，40码对于他来说就跟学步似的。所以晃悠了两三分钟之后，李琴叔还是去找了原子峰。原子峰一只脚搭在机车上，另一只脚轻轻点地，虽然是花了钱进来体验赛车的，他却一直都停在原地看着李琴叔的动作，状态很悠闲的样子。李琴叔凑近了他才道，哎，想体验一下风的滋味吗？ 嗯，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。 你上来，我教你。 不就体验一下风的滋味吗？需要坐到他的车上去？ 但看原子峰眼神坚定，一点也不像是在骗人的样子，他犹豫了一番，还是坐了上去。 抓稳了。 原子峰这两个字刚一落入耳中，李琴叔下意识拽住原子峰的两侧衣角，紧接着机车发出轰的一声，吓得一旁不少体验的人心脏猛的一跳。 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，机车不允许骑超过红线范围，你给我听。 话还没说完呢，原子峰已经一轰油门出了红线了，绝尘而去了。李琴叔的身体猛地往后一斜， 你干什么？ 原子峰笑了笑，声音跟随着风速被放大，似乎洋溢着一丝兴奋之情。 带你体验风的感觉啊。 风确实挺大的，李琴叔觉得自己这脸快被刮没了，他心里骂了一句， 我是自己想体验，不是让你带我体验。 不都一样吗？你自己体验容易出事儿，我带你体验不容易出事儿。 说完他再度狠狠踩下一脚油门。李琴叔下意识地抱着原子峰的腰，一股薄荷的味道扑入了他的鼻子，熟悉的味道恍然间让他回到了一年前的夏末。原子峰很快把众人甩开在了身后，迎着落下去的夕阳不断地往前开去。李琴叔突然在这一瞬间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下了，似乎所有他担忧的都不必再去担忧，所有他头疼的都在这一瞬间被解决了个干干净净。这一刻他像是把一切都抛却，只剩下了享受。原子峰开了几圈，一个急刹，然后放下一只脚抵在地面，微微偏了偏头，露出自己完美的半侧颜，嘴角微勾，轻声道，还满意吗？ 你又骗了我一次。 李贤叔，你要不要这么不浪漫啊？李琴叔看着他，突然拨了拨他额前有些遮住眼睛的碎发。 你是多久没剪头发了？ 上次你不跟我联系之后，我一直都没剪头发，你不说我都没察觉到，居然有些挡眼睛了。 改天去把头发剪了吧，挡着容易近视。 你帮我呗，反正你那技术不是很好吗？ 谁告诉你我技术好了？ 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头发每次都自己剃的。 我自己每次剪头发的时候 都会刻意避开，怎么原子峰还能发现？ 你每次都在阳台上剪头发呢吧？好几次你头发长的都没去剪，我跟你说之后没多久你头发就短了，而且我总能在阳台上发现你头发的残尸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还去学了剪头发呀？ 高考结束后要去其他地方读书了，但我从小到大都在同一家理发店的，不想去其他地方，所以当时特地找了老板跟他学了一下怎么剪，所以我只学了一种发型。 你这是十多年都保持这一个发型？那你十多年前的审美还挺好的，幸好没去追求什么洗剪吹三部曲。 子枫，你还真是越变越贫了。 哎，那个，下次你试试帮我剪头发吧，我还挺想知道知道我换你这发型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效果。你不打算换个发型？你这样一直在舒适圈里面不去寻求改变，这不太好，人总是会变的，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别人，你要去适应这种改变。 不太想。是，人的确是会变的，但是我自己能坚持不变的，为什么还要改变呢？ 李琴书倔起来简直不是人呐。袁子峰懒得再劝他了，拍了拍屁股站起身了。哎，走吧，回去了。 哎，估计回去得被罚钱了。 我替你交就是了，堂堂李主编还在意这么几个钱？ 李琴书有点肉疼，体验的报名费就挺贵了，毕竟赛车这种是有钱人的娱乐活动。李琴书一想到自己只骑了两三分钟就被袁子峰拽到他的车上，这就生气啊。虽然说体验风的滋味的确不错，但他还是更想自己试一试追风的感觉。然而已经不可能了，袁子峰载着李琴书原路返回，俩人果然被罚了四位数的款。李琴书刷卡的时候心都快抽过去了。袁子峰浑然不觉地点了根烟，正要开口呢，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扫到观众席那边，眉头一皱。 李于琴怎么也在啊？ 李琴书跟着看过去，不仅李于琴在，林芝居然也在那边，俩人正时不时地聊着些什么。 哎，这两人什么时候熟到这种地步了？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，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